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啦，咁就嗱，咁我哋都要就都要讲讲啦，系嘛，粮油两个人，虽然阿土伯你就好乐观，啊，即系见到你又觉得之后就唔会话有个诉讼潮啦，吓，咁但系咧，粮油两个人咧，就你即系你都要 DQ 硬噶啦，系咪？你而家虽然话上诉，咁但系上诉佢好好笑，佢而家筹期，咁佢筹500万。500个，第一佢就之前原本就话冇成本啦，咁而家真系有成本啦，系嘛？即系呢个黄台养就话，咁但系只不过咧，即系嗰啲成本咧就唔系我哋嘅成，唔系佢嘅成本，系即系帮佢筹期嗰啲人嘅成本。 你觉得有人会捐钱俾佢哋咩？ 我真系唔觉得有 啦。咁即系话背后有金主局佢上马啦？点解？ 吓？点 解？快快脆脆去终审法院度攞一个嘅能够有 binding 嘅判决。等日后的下级法院是不会再有得即是有任何的回旋的空间。 断绝悬念。 因为为什么呢，今次那个欧庆祥。 欧庆祥。 他的判决其实他是某程度上我有少少 appreciate 的。就是他说我不是因为释法那样东西受影响，而我真的判那样东西。咁但是日后再打上去的时候，去到终审法院的时候，就是对下级法院有个法律的指引。如果我是见到他们这样的款，又没什么愤怒，又没什么失落，又没什么无助的感觉的时候，亦都已经执定包袱的时候，你想想那天他一判完之后，人家一搣纸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是空溜溜的，你已经淤死的了，已经是。 是啊。 你还去？你还去？如果你真的有计算的，你真的破产的。你都是輸梗的，而家咁 話。所以你好奇怪，呢個是非常人的嘅做法嚟。因為原本咧，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阿容岩咧就同你喂，點解咁話咁 appreciate 呢個清靜啊？佢嘅講法就係話啊，即係佢哋而家咧就都同佢講啊。嗰陣時確認書點解唔簽乜嘢即係點解都肯簽啊又剩啊？就因為咧，其實佢哋有個目標嘅，就係長期作戰。你又攞咗啲資源先，資源係最緊要嘅。咁起碼我哋可以咧， 清靜有簽呢個確認書咩？ 有。 泛民反而冇簽，係勇武嘅清靜嘅簽。 但嗰陣時即係總之容顏咪同佢 justify 啦，就話：，咁我哋要長期作戰啊嘛，係嘛？我哋要即係資源爭奪戰啊嘛， 以戰養戰啊嘛， 要養一個班底啊嘛，係咪廣大幫啊嘛，係咪？咁但係嗱，既然資源嘅咁重要嘅時候，點解而家？反而要傾家荡产呢？喂，你真好奇怪喎，佢本身即係有啲遗作呢，佢就嗰啲即係寫啲纸条喺度，喂，留得青山在马，哪怕冇柴烧嘛，佢寫咗条咁嘅纸条喺度嘛，喂，你傾家荡产，你仲有咩即係你仲点样去即係留得青山在呀、啊、你真係破产㗎喇喎，其实係。 而家 呢句说话我睇完之后呢，插一句先啦，唔好意思啊，龙。 我唔紧要。 就係呢黑色幽默嚟嘅， 嗯， 你写得呢一句嘢喺你自己嘅台面，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呢啲系我老豆写俾我嘅啫， 啲老土啊， 系老土嘢嚟噶嘛，点会系你两个咁前卫嘅，相信香港民族嘅人，觉得我哋即系上一代嗰啲人嗰啲嘢全部都勾晒嘅人，会写噶呢两句嘢，系嘛？嗱呢个我应该咧奇怪，佢俾边个睇咧？应该系俾啲支持者睇嘅。特登摆自己嘅台面嘅，即系除咗嗰只熊仔之外，吓、即系扮 Q 之外， 唔系仲有希特拉本我的奋斗，其实 吓，仲、有本希特拉我的奋斗，不过就唔记得执走啲酒，吓、即系咁又系样衰好多嘅。如果有啲酒喺度吓，你唔好俾人搵到避孕套添啊，如果咪真系冻打我，我俾你听下真系吓。阿龙，你头先 唔系，其实咧，你哋系咁喺度讲紧容岩，其实嗰个就我唔介意讲啊，嗰、那个就系、是、富人媒体嗰位总编辑啊，容乐奇先生啊，咁我系 loop 咗佢一日嘅 post 噶。 啊。咁里边咧就全部都系有翻 game 啦、game 啦同埋 game 嘅，系一句清晰正说话都冇嘅。 就放弃讲政治啦，系嘛？即系已经做咗呢、這个呢、這个咩啊？即系呢、這个啊唔记得咗叫。 之前就做 Kingmaker 啦，想 而家就唔讲政治啦，不谈政治啦，系即系所以咧。 你话几冇用咧呢啲人？ 唔係，即係發現嗰邊中貨，咁我咪揈翻過嚟咯。 即係我講緊本土派，我咪就係指容顏啊。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俾人打兩嘢，你應該係 收皮 啊！壓迫越大，反抗越大啊嘛！你越壓迫我，我更加要反抗。你唔俾我去台灣，我千方百計去台灣，去多次，去三次，喺度街頭繼續派單張，喺度唱你老共，甚至乎同疆獨同埋藏獨合流，要搞呢啲嘢。玩到你查為止，起碼我都要反抗一下，大佬，你真係難聽啲講，你真係俾人強姦之後，你真係喺度 enjoy 咩？我起碼都中翻你幾拳先啦嘛，大哥，我俾你咁樣玩到巢曬。 唔係，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咧，就算我哋唔用個陰謀論去睇咧，我覺得就係呢，即係呢堆人有冇嗰、那個即係搞獨立運動嘅意志？即係平時吹到咁大，又話咩犧牲呢樣犧牲啊，磚頭和火大流希望係咪？咁但係咧，你真係話？要去到呢啲位置就甩晒水， 唔系坚搞， 即系你唔讲阴谋论都好咧。你觉得呢两呢几条友咧，我唔讲呢两条友啦，呢班人咧系唔知啊做咗啲乜嘅。 嗯， 你话个势喺我度，咁我就讲大声啲，我度真系有人揼落嚟啦，跟住发现喂喂唔掂喎，咁样跟住唔知缩咗去边度。 你咪靠左交帮喺度顶咯，因为我哋起码都会讲反释法啊嘛，我未必同意你嘅内容，但我认为你而家呢个咁嘅处理方法系错啊嘛，大哥。但你系完全冇反抗能力，同埋冇斗争抗争嘅意志啊！ 连讨论都冇嘅，唔好意思啊，我系 look 紧第二个本土派嘅嗰啲 post， 喂，全部甩晒水啊！喂，即系你系完全俾人一嘢打巢咗，话俾你听，系巢咗啊！完全系， 而佢又唔觉得痛嘅，系嘛？佢又唔认错， 若无其事咁样，冇愤怒感， 嗯， 冇任何伤心嘅感觉， 亦都唔积极去去， 冇 regret。冇悔疚啊！ 亦都唔积极去动员群众啦， 物伤其类嘅感觉， 因为已经系焦土咗啦，佢自我焦土啦，已经系系嘛？原本你话三，即系话你三分天下都唔系，我系二分天下，我系要将咧呢、這个泛民咧，我要取而代之，系嘛？以后唔会再有泛民，只有本土派同埋建制派，系嘛？原本系咁样噶嘛，有咁嘅气魄噶嘛。咁所以其实讲真，你话清正嘅崛起咧，真系多得嗰啲即系所谓嘅后面啊，即系嗰啲喺度，即系嗰啲啦啦队啊，所谓叫做系杀君马者道旁移啊嘛，系咪？咁啊，呢啲人有边啲咧？嗱，我哋逐个数啦，即系有话边个连月增啦，系嘛？跟住仲有呢、這个黄岸然啦，你以前老友啦，土伯啊，咁啊仲有系 李仪兄啦， 李仪啦，系嘛？ 咁捻老大年纪都唔捻化喎， 吓、啊，咁就除咗呢啲人啊，仲有 喂，同埋呢几条友咧，嗱，我唔讲黄岸然，我真系针对连月增同埋李仪， 嗯， 两条友当年系紧跟老共路线嘅国粹派嚟噶嘛，喺世人帮倒台之前。 佢哋闻到阵味啊！其实你嘅意思系 唔系？而呢啲人咧，系改变立场咧，系不动声色的。呢啲人系好奇怪地嘅。你谂下当年，喂，大家都对即系共产党有好大好大怀疑嘅时候，即使你话四人帮未落台，未揭晒啲衰嘢出嚟嘅时候，你都觉得点解日日个海度会有浮尸浮过嚟香港，咁多人走烂过嚟嘅？系咪嗰个政权真系即系好有问题？喂，你唔会反思呢样嘢嘅，你依然系即系拥护共产党嘅。李仪在内，连月增在内，唔好讲咩学识啦，你睇咗几本书都冇 Q 用嘅，屌话俾你听，一个屈美十就变咗反共，一个屈美十就变咗本土。哇，大佬，你人生嗰几十年，哇转咁多镬，大佬都几难得噶，大哥，即系真系要好地即系同佢哋做一个叫咩啊？口述历史我哋叫真系啲，大佬你个心路历程系点会咁样转变噶？我真系完全唔明白。啊，不算啦，呢咁嘅人真系吓，系、啊、你啲傻仔先听我讲，因为点解有时识抛下书包嘛？一个又唔知呢、這个 Ivy Lead 嘅经济学博士系咪？ 系 一个就个个礼拜喺港台嗰本新书，老实讲我都唔知佢点样一个礼拜可以睇多本书，真系犀利啲啊！大佬唔知点样消化啊，大哥你真系系咪啊？好好地读一本书啦。 屌，即係咁多本有 Q 用咩？ 其實最大鑊係練與爭，亦都係令好多人失望，因為練與爭就其實 佢變咗理論導師啊，變咗本土派 嘅。係啊，係啊，咁啊 算啦喂， 係啦， 青年新政本土派，我諗都即係。我哋可以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嘅 啦。好，講下補選啦嚇，咁啊， 展望下未來好過，大佬。 有段片睇睇先。 初選，范國威被隔空狂串，狗勢神動雙補選，很想要白。如果真係補選，嗱，根據政治倫理嚟講咧， 呢、這個議席每一區理論上應當係交由俾青年新政。作為優先， 咁啱啱大選挫敗，又俾人狂話係鬼出嚟街票嘅鄭家富啊，有冇 hold 住一席位呢？ 有啲人話係咪啊？鄭家富宣布參選，首先唔係啊。 佢話睇怕清政啊，都唔會同泛民協調，除非清政能夠說服泛民，否則應該搞長初選，集中力量補議席，以免俾建制派乘虛而入啊。未決定選唔選，仲有一個原因。 如果不被接納，我相信呢个将会一场大混战，我亦都唔想再喺呢个大染缸咧，俾人哋不断咁喺度即系抹黑，话我系鬼。 杨岳桥 当选， 杨岳桥 当选， 杨岳桥 当选。 话当日汤家华辞职引致补选，泛民都冇搞初选，俾公民党派杨岳桥做代表。佢话非建制派必须联手守住议席。啊，当然建制派是不会跟你讲伦理讲道德的啦。在今届立会经历惨痛一役的工联会， M 师兄和彪兄已经表明会积极考虑参选。郑家富选定不选，除了他班 fans 肉紧之外，相信还有一个人都好肉紧的。 郑家富呢是拉新民主同盟的后腿，讲得再坦白啲，系喺我背后插刀， 即系不断话我系鬼嘅话咧，我谂佢自己要苦心自问 ，OK， 苦心自问一下自己嘅能耐点解即系争取连任？一个郑家富出嚟啲票源，你认为咁样就系因为我而令到佢输？咁点解我唔系令到张超雄输？点解我唔会令到陈志全输？ 哇，好重火药味啊！ 即系，唉，即系我系服咗阿郑家富咧。 郑家富 两大诡辩啦，两大诡辩术啦。第一就系其实佢就话政治伦理嚟讲咧，就应该咧俾翻清政嗰两只嘢去选翻，唔系两只嘢啦，起码俾翻呢个牌头去选啦。第一有咩人再选啊？系咪佢哋两个选啊？系咪？ 都系俾人 DQ 噶啦，佢赢输嗰层面。 系啊，即系我唔明啦，即系呢个时候你仲话要撑佢嘅，即系。以阿鄭家富佢自己本身咧嗰、那個即係佢嗰個泛民底啊，佢冇理由撐清政噶嘛，係咪？即係我係覺得非常之懷疑。你去到後期啊，連公民黨啊都唔敢再撐呢個清政啦。你而家到呢一個時刻，你仲要死攬住清政嘅，你究竟係即係居心何在咧？你居心可測喎，呢條友真係。咁啊，第二。佢就喺度即係對阿鄭家富單單，唔係即係對阿范國威單單打打啦，就喺度話：我你話我係鬼係嘛？點解我唔係令到阿邊個阿張超雄輸？我唔係令長毛輸？喂，但係問題就係話 陳志全， 你去到 last moment， 你去到 last 一個禮拜，你係叫佢長腳啊嘛？你係去我屋企樓下呢、這個沙月博嗰邊係嘛？我就系亲眼睇到噶， 即系唔使话俾人听你住喺边度，俾人斩你啊，大佬，唔好赖我。 唔系你知唔知？其实原来我同咧呢个即系香港民族党咧，阿陈浩天咧， 同一栋楼嘛， 唔系同一栋楼啊，系同一个村嘅。有一次我搭巴士翻屋企啦，我见到佢即系同我同一个方向行。 即系你叫埋人去斩陈浩天嘅？ 我唔会啊，唉、啊，即系嗱，我唔会啊。呢、這个题外话，咁但系讲真，即系呢个我真系服咗阿郑家富，真系。 我服鄭家富一樣嘢好奇怪啫，點解會無端端開咗幾招待會？ 佢係 discredit 啊，范國威佢 此地無銀三百兩。喂，如果你話出嚟宣布參選，咁咪宣布參選咯。或者我唔選，咪話唔選咯。點解要無端端開個咁嘅嘅招待會？我完全唔明。第一，你已經唔喺舞台中央好耐。 即係陶君豪冇理由而家仲走去無端發個新聞通知話開幾多招待會㗎啦，除非我話選九西。我唔選九西都唔需要開幾多招待會，個網台裏面講佢得囉，咪解決囉。我只係講嗰樣嘢，咪如果黃老邪出嚟選，我就會認真諗下嘛，黃仁大出嚟選，我認真諗下嘛，係咪？即係有冇需要我出嚟呀？即係幫佢幫手拆返轉頭啲票，但無端端開幾多招待會講頭先嗰番說話做咩事呢？ 好賤啊，其實係 唔明喎、啊， 即係好賤啊！佢講到 范國威 啊，唔係佢講到明咧，其實佢意思咧就真係話唔選嘅啊！嗱，第一要有初選先，不過呢個初選咧，大家都可以 expect 到啦，應該唔會搞得掂啦。第二就係話，喂，如果唉真係大混戰啊，佢如果又去翻大染缸啊，唔好搞我啦咁樣樣。嗱，即係佢唔係選啊嘛，佢唔係選。但係呢就一味喺度對范國威單單打啦，而家係有清晰嘅參選意向嗰個呢就係得范國威一個咋嘛。即係佢純粹呢，喂，我就算我唔選啦，我都唔想益你呀、啊。佢一擺出嚟姿態就係咁。你話幾撚賤啦，你 同范國威攬炒囉，你嘅意思就係、 是。咪啱啱做過啦選舉。 不過我覺得阿富呢咁多年朋友，老實講我就即係都算有份嘅。我好少好嚴厲咁批評，就算頭先我分析嗰段嘢，我真係覺得奇怪啫。唔好衰收尾囉，做人，我覺得，即係佢上一次嗰鑊其實已經係好大鑊嘅。嗱、佢選完區議會，唔知點解有一次無端我哋通電話嘅，我話嚇你出嚟諗住參選，因為佢嗰陣時候咪選完區議會之後話出嚟參選噶嘛。 嗯， 我冇教啦，富。咁辛苦先走甩呢個染缸，你仲返埋去有咩可以 achieve 到嘅咁樣。佢話我好多人支持我咁樣。我係咩同你講嘅咁講啦，我返竹院都好多人話支持我啦。我喺九龍東都成日都有人話屌同嗰人出返嚟參選，屌你睇嗰啲咁嘅假象。有冇當真嘅 先？喂，等下先，睇立場新聞，佢唔係坤過你一鑊嘅咩？即係最低工資之後就坤咗你走，佢自己留低喺度啊嘛。 佢話多謝你提醒我，我啲明證明我真係老實講，我真係即係天主的兒女啦。即係我可以原諒你好多次嘅人嚟嘅。但 by the way， 我覺得你唔冇理由即係喺最後尾嗰下決定裏面加唔加再加呢、這個係玩到范國威係借嘅。呢樣嘢係玩到佢借嘅，因為你比較氹佢踩嘛，係咪？所以范國威係咁興嘅，係有原因嘅。雖然你問我兩個所謂嘅少壯派，當年同我一齊即係夾粉鬥呢個主流派嘅，我對佢兩個了解，直接啲講，無謂大家喺度轉彎喺呢做節目裏面，兩個都係一丘之貉，差唔多人，同一個部品質嘅人，本質嘅人。佢兩個真係弧線嘅啫，睇下睇邊個嘢揾到叫弧線嘅啫，大佬你問我就係、是，係嘛？兩個都唔值得可憐嘅，你問我就係、是，抵死嘅，兩條友都係煽動我撲直嘅，就係頭先多謝你講小壯派嗰單嘢，大佬。點解你第一個叫我就話不如退黨離開民主黨啦？屌你！跟住我哋已經部署曬嘅時候，屌我都係唔走咁樣。范國威又係咁，啊當年咧，黃仲琪真係神。講返個故仔就係呢，我喺度討論緊究竟走定唔走嘛。咁當然呢，我有啲兄弟就極力都話走，因為嗰班已經走咗嘅。屌係咁，即係我就係關鍵人物嘛。跟住黃仲琪一句 ,Gary 走我走。 即係一早就睇穿咗佢係最識睇時勢嘅。 我哋咁多人裏面最有權術最有謀略嗰、那個黃仲琪。我今日講嘅。我事後睇返。佢最叻啫，佢冇走啊，佢冇走啊，佢继续喺度啊，范哥又系啊，阿富又叫完走又系啊，留翻喺度，屌戆戆鸠鸠我走紧咗啊，大佬，屌我变咗三圣家奴啊，屌，其实我嗰阵仲有保留嘅，即系我有少少保留，我觉得应该喺头派嗰度，刘世良都劝我叫我唔好走嗰阵时候，佢哋等李华明算啦，我屌等好耐喎，李华明大佬。系嘛？所以你屌而家咪成日俾阿李永达同阿何俊仁串咯？屌你又做民主党主席啊？嗰、那个位边到胡志伟嗰啲咪？唉，我话多谢你啊！屌，好彩好多东林就信咗嗰班嗰几条友，即系搵我老陈。但系即系我嘅总结就系、是，两个都唔系可靠嘅，两个都系唔可靠嘅。不，两个都系好叻喺个政治嘅环境里边能够绝处逢生嘅人。 嗯 嗯， 叻仔，佢唔系好有政治嘅理念。立场或者是斗争的策略，但在这些权术里面两个都是叻， 即係求新意志就非常之堅強。 冇錯， 你咁講法，其實黃仲琪都低佢哋一皮喎。你諗下，黃仲琪上完嚟呢個節目之後，就已經消失咗噶咯。 黃仲琪係衰咩呢？就係、是、嗰陣時候佢因為冇再做市政局議員，咁你淨係區議員嗰份工係唔夠使噶嘛？咁你咪走去做東周刊咯。佢差啲爬到上去做總編輯噶啦，就係因為佢夠搏命啊。 嗯。 走去人哋嗰度就唔認公職人員，就話房屋處真係影相嘛，咁咪俾人哋搞咗即係半年，就係跟住你判你緩刑，咁咪吊銷咗，咁你梗係喺政壇會消失啦，有乜計啫？係嘛？呢個世界有啲嘢，你機關算盡嘅時候，有時係會自己蝦嘢同出事嘅。 嗯， 所以我啲冇乜上心嘅人，屌求求其其嗰啲，反而可能即系唔系计得咁清楚啲人，可能有时都执到啊，大佬，起码执到个明星嘅大哥，系咪？你唔会觉得我系鬼啊，大哥，系咪？咁我都留得青山在啦，咁真系个确实系名留青史啦。跟住我冇话俾你听，嗰啲嘢全部中又中啦，系咪？不过我好似耶稣咁，系太早讲啫嘛。当喺社会基础未有嘅时候，你一早讲定。屌咁人嚟讲咧，梗系好戆鸠，你都咁样，根本你就系契弟咁样，系嘛？ 先知系唔受家乡欢迎嘅。 啊，呢个系信报帮我呢个。 喂，好啦，我哋下一次翻嚟讲下呢 个。哇，咁快？ 特首选举。 喂，人以为我系吹捧啊，大佬呢次。 够钟啦，睇下时间先啦，大佬啊，唉，我哋系啊，我哋讲讲啦，特首选举啦，下一次。 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我是周博賢。